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提升产品感。产品感是一个有点抽象的概念，其实说白了就是产品经理能把用户的需求转换成用户喜欢、用得顺手的产品体验，主要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能否将模糊抽象的想法转化成实际可行的产品解决方案。第二，能够设计符合用户使用习惯、体验流畅的产品方案。第三，能够制定产品策略，明确产品的特点，知道下一个功能该做什么。第四，能够明确产品的重点以及成功标准。一句话概括，产品感就是你是不是知道如何做产品决定，以及你的产品决定是不是有道理。Instagram 最近刚刚发布的看视频平台 IGTV采用了竖版全屏的方式，在我看来，这就是产品感的体现。视频产品呈现的方式有很多，现在视频 APP 的内容虽然好，但大多是横版，不够沉浸化。而 IGTV 意识到了用户年轻化、爱时尚的特点，所以它所有的视频都是竖版全屏的，即使是长达一个小时的小电影，也是竖版全屏。这也是第一个做到长视频是竖版的 APP。 这种竖版全屏的模式对 Instagram 擅长的时尚和旅游之类的内容特别合适，体验非常进入式，因此这个产品也吸引了大量用户。能够在其他产品的长视频都是横版的情况下， IGTV 的产品经理认识到这样的体验对于现有用户并不是最优的，并制定出了进入式又便捷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好的产品感的范例。那么，如何提升产品感呢？也就是如何提升你做产品决定的能力呢？我曾经尝试过很多方法，在这里我给你分享四种最有效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你提升产品感，或许还可以为你激发出更多提升产品感的方法。第一，对比和研究同类产品，从同类产品中寻找灵感。对于视频产品来说，你可以对比和研究抖音、快手、微视、 YouTube 等等。首先对比他们的目标用户群体、产品功能等比较直观的内容，然后对比用户体验，这也是最关键的。你可以在这几个视频网站上上传同一个视频，对比发布视频之后的体验，哪个视频在短时间内观看的数量更多，其他用户给你的反馈方式是什么，用户喜欢发什么样的评论，他们多久会给你发一次消息提醒，给你发的消息提醒是否有用，为什么打开抖音最先看到的是最火的内容，而打开 Instagram 最先看到的是朋友或者关注的明星的内容，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研究同类产品如何解决同一个用户问题，这个方式对我来讲是最有用的。看完了已经有的功能，我就会思考还没有的功能。比如，如果要加一个视频剪辑的功能，我是抖音的产品经理会怎么做？我是 Instagram 的产品经理，又会怎么做？第二，给每一个你喜欢的产品挑刺儿，这是我经常锻炼自己的一个方式，因为越是你喜欢的产品，用户体验越好，可以挑错的空间也就越小。所以给最喜欢的产品挑错，你需要大量的思考，谨慎的观察产品体验的一丝一毫，这个过程可以有效提升你的产品感。如果现在让你给微信、抖音、Instagram 挑错，你会挑出哪些问题呢？第三，思考产品成功指标的制定过程。一，了解其他产品的成功指标是什么，以及如何指导产品的功能开发。你可以看一些访谈以及科技新闻，看看成功产品的负责人如何评价他们的产品，如何描述成功指标。Facebook 每个季度的报表会讲用户使用数量是多少，平均每个用户使用产品的时间，而 YouTube 的每次报告会讲视频观看总时长是多少。然后你就会理解为什么 Facebook 会在用户的信息流上放很多视频，因为这样可以提升每个用户使用产品的时间。你也会理解为什么 YouTube 会不断推荐长视频给你看，因为这样可以提升观看总时长。第二，思考其他产品为什么会制定这样的指标。Facebook、YouTube 的盈利模式都是在内容中插广告，而且他们插广告都有一定的逻辑， 比如你看了多长时间后才插广告，所以你使用产品的时间越长，他们能插的广告就越多。那现在我们如果把 Facebook 和 YouTube 的盈利模式改成了订阅制，就像 Netflix 一样，那么成功指标应该是什么呢？根据这个新的成功指标，又应该有哪些新的产品功能呢？我在专栏前面的文章中给你留下了很多思考其他产品的题目，也是因为这样的假想思考题对锻炼产品成功指标的决定能力非常有帮助。第四，从非互联网产品中寻找灵感。所有的产品都是相通的，讲究的都是如何解决用户问题。我先跟你说说时尚产品能教给我们什么道理。如果你在购物时多看一眼布告牌广告，你就会发现时尚产品的功能定位和市场营销方式很不一样。这样的区别来自哪里呢？同样是奢侈品牌，LV、Chanel 和 Burberry 的大片对于女性的描述方式很不一样。每次时装秀，你都可以听到设计师讲自己的缪斯来自哪里，是纽约上东区的富太太，还是独立自主白手起家的女企业家，是饰演功夫电影的文明女性，还是拍文艺电影的小清新，这和我们的目标用户群体是相通的。再看看从金融行业我们能学到什么。很多银行产品也提供了非常有意思的产品功能策略，他们对用户的分层非常明显，金卡、银卡、白金卡，每种卡对应的福利也不一样。为什么某某银行的白金卡提供的福利是五星级酒店的酒廊，有的卡提供的却是免费汽车护理和加油？这源于目标群体用户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信用卡公司要符合用户的生活习惯，不同的银行对于金卡、银卡、白金卡有明确而具体的分层，每个层级都有对应的策略，这就和我们把用户分成金主爸爸、付费用户、活跃用户、普通用户、偶尔上一次、下载完了就不玩了等类别，而且采用不同的推送方式一样。不能把互联网产品看成一个孤立的门类，你完全可以通过对其他类别产品的观察以及研究来提升你对科技产品的创新能力和产品感。所以一定要多看多听多思考，跳出互联网产品的小圈子，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这是产品经理的素养，也是提升产品感的好方法。接下来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产品感说白了就是产品经理能够做出好的产品决定的能力，这样的能力需要立足于对用户的了解，对用户痛点的捕捉，把抽象概念转化成具体的产品功能和计划的能力，以及对产品成功指标的把握。我还跟你分享了四个锻炼产品感的方法。第一，同时对比和研究同类产品。第二，给每一个你喜欢的产品挑刺。第三，思考产品成功指标的制定过程。第四，从非互联网产品中找灵感。其实提升产品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重点在于观察生活，思考生活，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用户的生活。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你平时还会通过哪些方式锻炼产品感呢？欢迎